博览会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6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孩子打小显现出超人的智慧，一般呢都会被大伙称为神童。早先咱们节目里头啊也专门说过这样的孩子，您比方说这12岁称相的甘罗，诸葛亮的侄子诸葛恪，这都是小小年纪令人刮目相看的。不过呀，不知道您发现没有，年纪小小就令人刮目相看，但是中国古语里说呀，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呀。正是因为这些孩子锋芒毕露了，从小有种优越感，所以很多孩子长大之后啊不得善终。但是与之相比，今天我要跟您说的这个人呢可就不一样了。这人不光打小被称为神童，还身经四朝。到底是什么样的处世之道让他能够善始善终呢？他从小机智过人，被人称作神童，本应该有着大好前程，却一心潜心修行。文章一读，人心难懂，谦退的处世原则让他历经四朝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从神童到四朝元老的奇才李泌上集。说起李泌，那可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传奇的人物。传奇在哪儿呢？不光是李泌智慧超群，还带点神仙色彩。李泌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，他们家祖上还曾经有一位担任过唐朝的太师。李泌的父亲呢，虽然没那么大的官职，可好歹也是一个县令。李泌的母亲姓周，据说这周氏啊，还是小姑娘的时候，有一天在外边玩，突然碰上一怪和尚。这怪和尚一看见周氏啊，就站那不动窝了，使劲盯着这孩子看。周氏啊觉得纳闷，先是低头看看自己，也没什么不对的呀，就张嘴问这怪和尚：大师啊，您干嘛一直盯着我看呢？这怪和尚一边看一边点头：你呀，日后肯定会嫁给一个姓李的人家，你还会生三个儿子，你切记，那最小的儿子千万别给他穿紫色的衣服，这孩子由金印紫绶起家，日后能做帝王的老师。小姑娘，你可记住贫僧这番话呀。您说巧不巧吧，虽说那个时候啊，这周氏还是一小孩呢，根本就没把这怪和尚的话放在心上，可是到了婚嫁年龄了，还真就嫁给了姓李的人家。这怪和尚所说的三个儿子呀也都应验了，而李泌呢就是这三个儿子里最小的那个。周氏在怀李泌的时候啊怀了3年才把孩子生下来， 李泌自打娘胎一出来就给接生婆吓了一跳。怎么着呢？这李泌啊，头发愣是长到眉毛那儿了。在这之前，周氏怀头两个儿子的时候，一天到晚都有小毛病，一会儿头疼脑热了，一会儿觉得累了，唯独怀这李泌的时候什么问题都没有。所以这孩子一生下来，周氏就给李泌起了一小名叫李顺，顺顺当当。李泌从小就聪明过人，书啊过目不忘，看一遍都能背下来。六七岁的时候啊就能写文章，小小神童的称号一下子在四邻就传开了。不光如此啊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就连皇上都对李泌产生兴趣了。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是唐玄宗，要说唐玄宗能对李泌产生兴趣，还多亏了一位引荐人。谁呢？李泌的表哥叫袁处。您说这出神童的比例能有多高啊？哎，李泌他们家呀，一出两位。这袁处啊，是李泌姑姑家的孩子，那也是当时小有名气的神童啊，九岁大就能出口成章，舌战群雄。开元十六年的时候，唐玄宗在御楼上大设酒席，还在楼下放了一个很高的座位，让那些三教九流的人轮流登台搞一个演讲辩论赛。那年袁处才九岁呀，您别看年岁小，志气不小，他也想上去跟那些大人比试比试。于是呢，就让母亲给他准备了一身儒生的衣服上台演讲。这袁处一上台，那是言辞犀利，句句说到点儿上，一下把大伙镇住了。此言一出，四座皆惊啊！您想想，咱先不论这袁处说的有多精彩，光是这岁数，九岁呀，要放别的孩子身上啊，小学刚上三年，兴许考试啊还不及格呢。所以说，楼上的唐玄宗一看，就被这袁处给吸引住了。跟身边大臣就说了，哎，这孩子不一般，你呀把他给我叫上来，我要亲自问问他。上楼之后，唐玄宗啊就跟查户口一样，把这袁处的祖上问了一溜够，这才知道，哦，这袁处是袁半谦的孙子。袁半谦谁呢？那也是唐朝的科举奇才，入朝为官之后侍奉了五代皇上。所以唐玄宗一听说是袁半谦的孙子，一个劲儿的赞叹这遗传基因不一样，还时不时的问袁处啊，你们家的孩子是不是都像你一样聪明啊？这袁处呢倒真实诚，赶紧说，在我们家里头，我不是最聪明的，我舅舅家的儿子李顺今年才七岁，就能诗词歌赋样样精通了，非常聪明，论年岁啊比我还小两岁呢，所以我觉得他在我之上。刚才咱也说了，这李泌的母亲呢给他起的小名叫李顺，所以这孩子之间相互称呼啊一般都叫小名。唐玄宗一听袁处这话，立马来精神了，马上问清了，哦，这李顺大名叫李泌，家庭住址在哪儿，一分钟都没耽误，马上命人把李泌带过来，朕要见他，见识见识李泌的聪明智慧。李泌当时才七岁大呀，要是放在现在呀，顶多是小学一二年级，进宫的时候愣是让太监给抱进去的。当时唐玄宗正和大臣张睡下棋呢，头一眼看见李泌，唐玄宗就开始夸呀，张大人，您看李泌这孩子的面相就不一般呐，日后肯定是国家之栋梁。张睡瞧见李泌啊，也觉得这孩子与众不同。起初唐玄宗觉得袁处一个九岁的孩子能如此聪慧就够神的了，而这袁处还说李泌比他还聪明，就忍不住让张睡赶紧出道题，试试这李泌的才能。张睡先是把李泌叫到身边， 上下打量一番，琢磨了一会儿，就跟着李泌说了：“听你表哥说你很聪明，才七岁大就能够诗词歌赋样样精通。那好，我这就考考你，你就用这方圆动静为题，给我做首诗。”听完张水这话呀，李泌站那儿一直挠头。唐玄宗和身边这帮大臣呢，也都等着呢。其实这个时候啊，好多大臣心里暗自琢磨，一孩子能有多厉害呀？我们读了这么些年书，才熬到今天的功名，他七岁大，能说出什么好诗啊？您看，这些人呢，有点等着看笑话的意思。看李泌一直皱着小眉头，张睡啊，也有点着急了，心里犯嘀咕，不会是这原处吹呢吧？可就在这个时候，李泌张嘴说话了：“张大人，您这考题太宽泛了，能不能具体点啊？比如说这方圆动静都指的是什么呀？我好作诗啊。”张水听完了扑哧乐了：“好好好，我给你打个比方，方如棋盘，圆若棋子，动若棋活，静若棋死。我这诗说的是下棋，但如果你做的这诗也是形容下棋的，你可得注意了，这诗里边不能有棋这个字儿。”就看李泌听完考题站在那儿跟小大人似的：“大人，我明白了，这挺容易的，您听着，我给您对方若行义，圆若用智，动若逞才，静若得意。”李泌这四句诗啊，是句句不离棋，而没有棋字儿。张睡那年都五十来岁了，被一个七岁大的孩子给对上来了，一下愣了。其实不光是张睡愣那儿了，身边那些等着看笑话的大臣，包括唐玄宗在内，全都哑巴了。就听这个时候，张睡说：“好啊好啊，奇才呀，皇上，这可是太平盛世的祥瑞之兆啊。”唐玄宗听着也挺高兴，怎么瞧李泌怎么高兴，愣是给人家留在宫里俩多月才给送回去。临了了，不光赏赐东西，还特意嘱咐李泌的爹妈：“这孩子日后定是国家栋梁之才，你们一定得好好教育，千万别耽误了。”李泌一下成了当时最红的超级人才了，不光是唐玄宗赏识他，就连那些个大臣也都抢着争着请他到家里做客。当时李泌就跟香饽饽似的，不光皇上舍不得他回家，把他留在宫里住俩月，就连那帮大臣也都天天往家请他。李泌自打回家之后就没清闲过，为什么呢？这些大臣就是想让李泌跟自己那些儿子做朋友，既然咱没那天分，没有神童的基因，那就让李泌呀，好好熏陶一下，影响一下。您说这做父母的真是用心良苦啊。那个时候李泌可以说是大小通吃，不光和这些高官子弟都是朋友，和朝中那些老臣有好多也都是忘年交。有一回朝中重臣张九龄准备提拔一位大臣，这人呢本事不高，性格比较内向，属于那种没什么建树，上级领导说什么他听什么。李泌那会儿啊总跟张九龄见面，听说这事儿以后啊就拿话说张九龄，说：“大人呐，您也是一代平民出身，处理国家大事向来都是正直无私，难道像您这样的老臣也喜欢这种只会听话没什么本事的人吗？”要不然说这初生牛犊不怕虎呢，这话要是其他大臣肯定不敢这么直接的跟张九龄说。张九龄听完了一下撅那儿了，让一个几岁大的孩子这么挤兑，而且人家说的还挺有道理，这脸一下臊通红：“李泌啊，你小小年纪懂得还真是不少啊，你说的在理，真是把我一个老臣给教育了。”打那儿起，这张九龄只要一见李泌 就管他叫小友。这可真是张九龄年岁最小的朋友了。对于这样的一个奇才，好多人保护他，就像保护一个即将灭绝的稀有动物一样。当时有些大臣就觉得，既然你李泌这么聪明，皇上干嘛不封个官啊？这么一来，打小就能替皇上分忧，这多好啊。可是对于这种提议啊，大臣张睡头一个站出来反对。您可能得问了，这张睡早先不是挺喜欢李泌的吗？干嘛一说封官他这么拦着呢？其实张睡这么干呢，是对李泌好。您想想啊，李泌虽说聪明，但是鱼龙混杂的人际关系可未必是一个七岁的孩子能理解的。书本上的知识啊，容易懂，人心可就未必了。像他这样一个神童，保不齐准时间长了就会有人嫉妒。想当初他和张九龄那样说话，也就是赶上张九龄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，但凡换成一个心胸狭窄的人，这结局也许就不堪设想了。李泌那会儿被人形容成麒麟，仅仅次于皇上这条龙啊。唐玄宗和众位大臣都在等着李泌能快点长大成人，好入朝为官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道士却说出了一个惊人的预言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李泌自从七岁那年被唐玄宗看中了出名之后，可并没有因为神童这个称号就飘飘然了。在这之后，各种经史子集他全都看，尤其对于易经那更是精通。像李泌这样的神童，甭管是家人也好，朋友也罢，给他设计的人生道路全都一样，那就是参加科举考试，博取功名，等到了岁数入朝为官。好家伙，这日后的锦绣前程，光是想想都让人嫉妒。可是李泌呢，这孩子有点各色，从来不爱和那些文人扎堆，科举考试啊他一点也不感兴趣，反而没事啊就爱往这嵩山呢、华山呢这种隐士道士扎堆的地方去。李泌对这种人很感兴趣，有功夫呢还跟人家学学什么叫神仙不老之术啊。一个神童外带这些神仙奇术，让李泌在大伙嘴里头传的是越来越神。有人就说了，这李泌啊能够啊飘到半空，轻轻松松的站到屏风上。您想想，就说这孩子年岁不大吧，体重轻，也没听说过谁家孩子能站到屏风上的呀。除了这个，相传还有一个道士曾经说过一个预言，更让大家伙迷糊了。这道士当时预言说，李泌啊在他15岁那年就会白日升天。白日升天呢，对于这个道教中人来说是好事儿，离开人间当神仙去了，升仙了。所以说这当神仙是件好事儿，可对俗人来说，他们认为这是死了，亲爹亲妈肯定不落忍啊，这么出色的一个儿子说没就没了，谁能舍得呀。于是一场人神争夺大战就开始了。那会儿老百姓虽说没见过神仙什么样，可都觉得这神仙出场的时候啊肯定会香气缭绕啊，笙歌袅袅，听着都觉得神乎其神的。所以自打这道士说完这个预言，无论是李泌的父母还是家里的亲戚，只要听见哪有奇怪的声音了，哪儿传来一股子异香了，一准在那破口大骂呀。那位说了，骂什么劲呢？哎，有句话说得好，神鬼怕恶人呢，您骂得越脏，这神仙呢离您越远。大家伙这么干，全都担心这宝贝孩子，生怕让神仙给带走了。日子一天天过着，李泌好像啊也没有成仙的迹象。虽说日子过得挺正常，可是在李泌爹妈心里头，这15岁就跟一道坎儿似的。您还别说，就在李泌15岁这一年8月15还真出怪事儿了。这天下午天气本来挺好的，万里无云，李泌全家正在屋子里头聊天呢，突然之间呢， 也不知打哪儿飘来一阵阵的奇香，紧接着若隐若现的音乐也传过来了。好家伙，李碧全家一听见这个，再一闻这香味，一下进入了高戒备状态。全家人一窝蜂地冲到院子里头，不出来还好啊，一出来所有人都吓懵了。一朵朵彩云飘荡在院子上空，那景象别提多神奇了。就在全家人都发愣的时候，也不知道是谁大喊一声，这才让大伙缓过闷来，一个个那架势啊，如临大敌一般。就看一部分人留在院里破口大骂，一部分人扭头回屋，就把那大蒜汁儿给拿出来了。那位说了，拿这大蒜汁儿干什么呀？早先的人迷信，说这神仙呢怕大蒜，所以李碧他们家为了不让神仙把这儿子带走，没事啊在家里净倒蒜汁玩了，只要一有情况发生就拿出来对付神仙，家里存了好几缸了，吃饺子不发愁。就看一堆人呢冲着根本没影的东西一个劲儿的骂呀，一个劲儿的泼蒜汁啊。您还别说，没一会儿的功夫，这云彩啊也散了，音乐也停了，香味也没了，大家伙这才消停下来。这场人神大战，李碧全家最后获胜，李碧全须全影的留下来了。李碧这孩子打小就对道教很感兴趣，再加上神童这个称号，让李碧的神秘色彩更浓了。各种各样的预言加上李碧自己的修炼，让他长大之后不光是以一个大臣的身份辅佐四代皇帝，更是以一个半人半仙的角色来辅佐朝廷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，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